目光来转向上海，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签署协议中提及了有关上海西岸与法国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合作项目。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级别最高、周期最长的中外文化交流合作项目之一，合作双方将以位于上海西岸公共开放空间的西岸美术馆以及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为载体，在两地共同策划举办近20次不同主题和形式的现当代艺术展览和活动，多角度呈现20到21世纪世界现当代文化艺术演变与发展进程。目前首个常设展已经开始积极筹备，预计2019年初开幕。再来关注在上海巴金故居举办的萧山百年诞辰纪念展，萧山翻译家巴金先生的夫人翻译了诸多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目前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第一次换展，以纪念展的方式缅怀这位女主人。这次展览重点展出萧山的手稿及刊物影印件，还精选多幅萧山的珍贵照片、日记、致女儿的书信，观众可以再次触摸到一个曾经生活着的萧山。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最近日本的一家信用卡公司开发出了这种刷手的新型支付系统，商家只需要通过普通的智能手机摄像头扫描一下消费者的手掌就可以完成支付，而消费者全程无需掏出口袋中的钱包和智能手机。根据目前已经完成的1000亿次测试中，只有一次出现了识别错误。目前很多智能设备使用了指纹或面部识别技术，而掌纹识别其实就是利用手腕与手指之间的手掌表面的各种纹线。根据生物学，每个人的掌纹纹线都不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也不一样，这样就比刷脸支付还要安全。据称日本已经将这项技术应用在自动取款机上。在新年期间，新西兰的一个半岛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违规者将被处以约合人民币1100多元的罚款或者被逮捕。不过对于一些嗜酒如命的人来说，要想喝酒总能想出办法。结果一些爱喝酒的当地人为了能在公共场所畅饮还不被罚，竟然在海水里用沙子堆出了一座小岛，还在上面放了一张野餐桌和一个小冰盒。当地人笑称他们是在国际水域上喝酒，所以政府禁酒令就不好使了。连当地的警长都表示这个想法相当有创意。用干细胞就能造出肌肉吗？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实现突破，用干细胞培育出具有功能的人体肌肉，为探索治疗肌肉退化症提供了素材。研究小组说，原用这项技术可以在实验室培育无限量具备功能的肌肉纤维，供研究肌肉退化病症的治疗方法之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卫计委主任近期对本市儿科接诊情况和疫苗接种门诊情况进行了调研。据了解，本市将适当延长门诊急诊时间，应对就诊高峰。随着流感季的到来，儿科从去年11月开始就出现了门诊量明显增长，目前出现了早上和下午4点放学后两个就诊高峰。根据疾控中心的监测，本市流感高峰虽然增速放缓，但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气温降低，普通感冒和流感还将出现交叉情况。针对就诊高峰，北京市卫计委一方面将保障抗病毒药品的供应，另一方面本市共有140多家医疗机构都设有儿科，患者不必扎堆大医院。最近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举行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及颁证仪式，第一批7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北京同时开业，为消费者购买特许商品增加了新的渠道。另外1月中下旬在北京开业的特许商品零售店还有5家，分别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燕莎友谊商城、金源燕莎购物中心和国家游泳中心。此外，1月份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将有3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分别位于石家庄市、上海市和南京市。张家口赛区的特许商品零售店也在规划选址当中，预计2月底前完成装修后开业。

平时做零食一捏就开了，打豆浆营养升级，老少皆宜。 是 活动最后30秒，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5袋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底价直供，吃得好，您下次肯定还会想要的。40071061084007106108， 2018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